向寒冷买点温暖，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我已将热血化成 童安格的借我一点爱之后呢，继续聊一聊他的其他的经典歌曲吧。1990年的时候，童安格的专辑《花瓣雨》在内地发行了，专辑当中大家最熟悉的要算是那首歌曲《把根留住》。不过《把根留住》会走红也是让童安格感到有一些意外，因为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这首歌曲在宝岛台湾一直是反响平平，很少被人关注到。当时一位香港电台的 DJ 因为做关于香港回归的专题节目，常常播放这首歌曲。那后来这首歌曲又被内地的一位经纪人偶然的听到，几经辗转，这位经纪人联系到了童安格，希望他能够来内地表演这首歌曲。结果童安格演唱之后呢，听众的反应是极为的强烈，把根留住成了他日后在内地演出的必唱保留曲目。把根留住流传之广泛，也让其成为了童安格的代表作品之一了。下面呢，就为您送上童安格演唱的这首把根留住。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万卷成书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让血埋在相连，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童安格的这首《把根留住》，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而和这首《把根留住》一样，童安格的另外一首歌曲《耶利亚女郎》能够唱遍大街小巷，同样也让他感到有一点意外，因为这首歌曲是童安格在服兵役的期间创作的歌曲。当时情窦初开的童安格听到了耶利亚的传说，凭借想象记录下了他对爱情的那番向往。在童安格还是一位制作助理的时候，有一天他想起了当兵的那段日子，于是就把耶利亚整理了出来，不过也只是自娱自乐一番罢了。而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曲竟然会被刘文正选中并且演唱了，一时间时尚的男青年们都会用这首歌曲向自己心仪的女孩表达爱意。多年之后，童安格自己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曲，风格当然和刘文正的演唱相差非常大。下面我们再来欣赏童安格演唱的这版《耶利亚女郎》。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咱们的旅程继续跟您聊一聊童安格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当年的姜育恒以一首《一世情缘》虏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来自童安格的创作。 一世情缘是一首悲伤的情歌，不过它的创作过程却是有一点让人感觉到有趣儿。有一段时间啊，童安格的邻居家里办丧事，每天都放着哀乐，童安格呢就是在这种氛围当中写出了《一世情缘》这首歌曲。而且童安格还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听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能够把交响曲和中国民族音乐融合在一首歌曲当中，也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不过《一世情缘》的确是童安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它的曲风浓厚凝重，同时呢又不乏深情。下面呢就把童安格演唱的这首《一世情缘》带给大家。 我的梦有一把锁，我的心是一条河，等待有人开启，有人穿越。你的粉是那么热，你的吻是那么甜，仿佛前生相识，今生再见。 刚才听到的就是童安格演绎的《一世情缘》。在这张专辑之后，童安格进入了创作的低潮期，在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全新的作品问世，直到2004年，童安格以全新专辑《青春手卷》再次强势的回归乐坛。这张专辑的最大亮点要算是童安格和李宗盛的合作，一个专情而绅士，一个玩世不恭，两种风格的碰撞擦出了非常多的火花。比方说专辑当中的歌曲都制作完成的时候，两个人对专辑的主打歌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李宗盛觉得应该主打《青春手卷》，而童安格则更偏爱《缺席》这首歌曲。最后两个人各让一步，《青春手卷》成为了专辑的主打，而《缺席》则排在歌曲的第一位。毋庸置疑的是，这两首歌曲都相当的好听，不过相比较之下呢，《青春手卷》好像还是略胜一筹。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品尝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飘雨了，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崭新写的下手卷。爱情啊，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过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赢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看着球姿态又没轻松。 纯的滋味，真实的告白，虽然很后悔，我也不会坚持要去挽回。女人青春少春新鲜的下手绢，爱情啊给上天只要着往下掉的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女人青春上真心写的下手绢，爱情啊想停止要就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青春手绢来自童安格的演唱，这首歌曲的确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首好歌，但是整张专辑的销量不太理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件事情，童安格似乎看得很平淡，他在上某访问节目的时候也说过，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偶像，而现在这个时代对于童安格自己来讲，享受宁静的生活，唱自己真正喜欢的歌曲，这就足够了。不过呢，我们也相信无论潮流如何变化，童安格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将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他那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以及华丽的但是又不失质朴的演唱风格永远不会褪色。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童安格的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在旅程的最后呢，送给您一首童安格的经典歌曲吧，最后一首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这是我为你最后所写下的歌，带着伤感的心消失在人群中，一见变迁的那一座梦，你我还能留恋什么？仿佛眼前依然是昨天的梦，在你嘴里含着我甜蜜的温柔，只怪一切变迁的难以再接受，你我还能说些什么？ 当这一切的承诺让无声的阵风坠落，留在内心的颤抖悠然的升起又坠落，当那怀念的烟飞沫留在内心的冷漠，悠然的深情直到无穷。 这是我为你最后所写下的歌，带着伤痕的心消失在人群中， 却变迁的难以再接受，你我还能说些什么？ 当这一切的承诺，当无声的阵风坠落，留在你心的尘头，悠然的神气又坠落。当那怀念的烟火，让无声的冰雪飞沫，留在内心的冷漠，悠然的神气至高无穷。当这一切的承诺，真的乘风坠落，留在内心的沉痛，悠然的神气又坠落。当那怀念的烟火，当无声的冰雪飞沫，留在内心的冷。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祭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